伙计，给我来一瓶全世界最棒的啤酒科罗娜。 听到他的话，百威啤酒厂的老总不甘示弱，也对服务生喊道： 伙计，给我来一杯啤酒之王百威。 而科尔斯啤酒厂的老总听到了前面两个老总的话，他也对着服务生大声喊了一句： 我要全世界唯一用纯山泉酿造的啤酒科尔斯。 此时只见吉尼斯啤酒厂的老总不紧不慢地对服务生说道： 好吧，服务生，给我来杯可乐。 听到吉尼斯啤酒厂老总的话，刚才刚刚说完话的科罗纳啤酒厂的老总、百威啤酒厂的老总和科尔斯啤酒厂的老总都一脸惊讶地看着他。此时一旁的服务员向吉尼斯啤酒厂的老总问道： 哦，尊敬的吉尼斯酒厂的总经理先生，您为什么不和前三位一样也点一瓶您旗下品牌的啤酒呢？ 吉尼斯啤酒厂的老总回答道： 嘿嘿，既然前面的三位先生都不喝酒，我又怎么好意思一个人喝呢？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这天在一家心理诊所里，心理医生被一群心理病人闹得实在受不了了，于是他想了一主意，他在病房的墙上画了一窗户，然后对一堆病人说道： 你们谁能从这个窗户爬出去，我就送你们出院。 听了医生的话，病人们非常高兴，争先恐后地向那个窗子跑过去。可是医生发现有一个病人坐在病床上一动不动，于是他上前去问这个病人为什么不从那个窗子里钻出去。病人回答道：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谋杀我们，我不会上当的，这里是六楼。 点了支不想抽的烟，思念像烟圈飘散在窗边。我 泡了杯没糖的咖啡，我擦得像水。会不会飘到你面前？天空上的雨把不想你的心情捉摸不定，会像你般鬼脸的表情难以忘记。爱离窗外越来越远，下着大雨那一年，你哭红双眼都是有不对，我才发现我无力挽回。早已经是从前。 不想抽的烟，思念像烟圈飘散在窗边。我 泡了杯没糖的咖啡，我擦得像水。会不会飘？想你的心情捉摸不定，会像你般鬼脸的表情难以忘记。 爱离窗外越来越远，下着大雨那一年，你哭红双眼都是我不对，我才发现我无力挽回。我哭红双眼，你没有不对。

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怎样的情深意动，会让两个人那一生单身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心情